圣咏集第99篇。上主为王，万民因而站立惊恐。他坐于格鲁宾之上，大地震动。西庸的上主伟大堂皇，崇高尊贵而超越万邦。愿他们赞美你的大名，他可敬可畏，至尊神圣。你是爱正义的大能君王，是你制定了法律的正纲，对雅各伯行的合理合章。请你们遵从上主我们的天主，还要向着他的脚凳伏地叩首，因为他的脚凳也是神圣无偶。梅瑟和雅郎列于上主的司祭中，撒穆尔属于呼号他圣名的人中。他们呼号上主，上主即俯听他们。他从前曾在云柱中训示了他们，他们就守了他吩咐的诫命章程。上主，你原是我们的天主，你曾俯听了他们。天主，你宽宥他们，但也报复了他们的恶行。请你们遵从上主我们的天主，还要向着他的圣山伏地叩首，因我们的天主上主神圣无偶。